金亨济师范大学和金哲柱师范大学9月30号分别举行了纪念建校70周年报告会，由有关部门干部、大学师生员工参加。会上分别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金亨济师范大学和金哲柱师范大学师生员工的贺词。